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码咧又出版咗啦。今期我哋会随书附送眼福灵或者系老健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咧，就留意翻自己嘅樽身啦。咁记住，我哋呢一本书咧系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嘅报摊都有售。咁大家记住嚟买啦。 第二節都是大飛按天下啦，因為咩都講過大飛按天下，因為我之前咧改過好多名，跟住有個網友提我，你叫大飛按天下，任你噏都得啦，哎啱叻，好嘢。咁之後咧我就叫大飛按天下啦。呢幾日因為個風過咗，我做咗集5000多 view 啦，到而家可能會過萬嘅，就係講港珠澳車牌。嗱，我重新再講一次，要買嘅市面上好多。而家正常嘅价格係500,000人民币到啦，係有指标，有咪有咗个牌㗎啦。但係一定要各位网友嗱讲清楚，係香港公司，你一定要转晒你个名，发係呢个董事同埋股东转晒你个名，然后攞到呢个牌。唔好淨係做股东，如果咪呢个牌係唔属于你嘅。之前有人领过嘢。第二，而家个价行情系500,000左右啦，吓唔知你同边个买啦，吓总之人民币计啦，咁租金出咗嚟，有啲就5000人民币一个月，有啲就6000人民币一个月。咁如果你攞咗嚟投资嘅话，你要计呢条数啦，吓按金嗰啲你哋自己定啦，我唔知道啊，即系我讲俾你听。你而家同我买，我都冇。我讲认真的，因为我之前那些呢卖现牌那些我卖晒了，卖指标那些呢那么还有为什么指标呢，就是第二种牌了，就是讲珠澳。第二种牌就是我手头上现在揸住的。因为现牌，即是现牌你虽然没有能力，即是说现在你行不到的了，因为条桥未开。第二种就是我手头上揸住的，就是香港开了公司，大陆开了公司，查察了合晒格，开埋银行户口，交咗税，预缴嘅税你交咗啦。而家系等放号，放号系咩意思呢？就系香港要放你嘅禁区纸，你而家要攞定架车，即系买一架车，唔理你咩车都好啦，行得噶啦，有牌费，有验疏嘅香港，然后挂扣落去。通知省公安厅挂呢架车，然后等香港放号。香港停咗3个多月冇放号，系因为条桥唔知几时开，佢唔会放张禁区证俾你。咁但系而家咧呢个风做完啦，表面上伤在伤唔知啦，表面上系冇咩影响嘅，所以林郑就会出嚟讲星期二就话呢条桥开通在即，而前日我翻到都话啦，10月未要开噶啦，咁咧。我亦都做咗次节目，我就讲，如果你帮衬我嗰、那个，你就要而家准备一架车，唔理你咩车，一个大陆司机系做主司机嘅，即系香港、中港嘅香港人做主司机。如果你冇呢个牌，即系大陆牌，冇呢、这个，或者你过咗期，曾经有过，咁你哋可以联络我嘅，因为已经有3个联络咗我噶啦，咁我。试下办法同你续翻佢，或者换咗佢，因为而家换都好麻烦嘅，系要亲自上去搞一日嘅。咁但系睇下我有冇能力令到你唔使上去而换咗个牌啦。咁啊加到，你要而家要齐，只要你有车有司机，你俾晒文件，咁你就可以去排号、排放号，因为就3000多部车嘅号要放，越快你呢个牌就越出得快。而家基本上就所有手续系做晒噶啦。咁我就话俾你听，第三种牌就係租，因为佢而家有5310个指标，因为条桥开通啦，今个月9月中就已经订晒出嚟㗎啦。如果你要做牌嘅话就另外一件事啦。咁如果由而家开始做， 正常，因为条鱼通咗就好多手续简化啲，咁咧就今十二月至一月咧，你就会攞到呢个牌，就系做嘅，咁啊价钱相对平啲啦。卖指标就当然又比五十万又平啲啦，因为头先我讲啦，而家未等放号，争最后咩一步未出，咁你如果你买呢牌即我有嘅，咁可以平啲，租牌再平啲，就系咁啦。而深圳嗱，再讲多少少啦。有啲人问我讲租车牌就系呢个情况啦。如果真系了解嘅，真系唔好打电话，唔好用 WhatsApp。你上嚟网台，我正正式式你问嘅嘢，我解释俾你听。我而家重新开始就做深圳湾车牌，而深圳湾车牌咧系送三年嘅港珠澳嘅。咁咧，我哋会做，亦都有得卖。咁我做嘅价钱咧，系唔过100万人民币一个，全包，唔过。咁啊，想知道实际几多钱可以嚟倾啦，因为始终都系商业嘅嘢啦。咁啊，可以全部过嚟嘅。而莲塘牌就我下个月我哋会正式搞嘅。咁到时我就再公布点样啦。同埋买牌、租牌、搵食，好多嘢咧细节咧系要问清楚嘅。譬如我自己同你讲几多冇用，你上嚟你我话俾你听，因为咧我都唔想咧喺度公开讲，讲完之后咧我都俾啲人闹嘅，因为有啲人真正正咧，真系搵食，好似之前有个阿姐同的士行做过牌，到埋尾。而家攞到个牌啦，吓虽然架车未挂得上去啊，准备车啦，两个阿姐走上嚟，埋尾差唔多70万人民币，系做啊，系今年嘅上年年尾做啊，到而家先出到个牌，咁耐啊，使咗件嘅钱系70万人民币，吓，所以你可以上嚟问嘅，即系问清楚。投资又好，做咩都好啦，或者你可以过嚟问，咁我就会讲我对大湾区嘅睇法。呢条港珠澳桥有冇用？深圳湾点解值钱？我会好详细讲俾你听。咁但系咧，你唔一定帮衬我。其实好多人咧走上嚟问过咧，有超过六七十人，但系咧好多咧转头咧佢帮衬咗第二个。但是出咗事佢返嚟揾我，我都好耐心，好似有两个叔咁，我好耐心再解释一次俾佢听。我係想大家呢，即使有投资都好啦，你哋应该出咗个钱，你得到你自己要得到嘅嘢。应该係咁样嘅。所以我唔对金融节目麻麻地啦。而深圳湾如果我而家帮你做就是100万人民币楼下，咁你可以计啦。因为而家咧卖紧出边咧就系145万现货啊，145万，睇你去到第几手啦，至到160万之间，嗰、那个即系嗰样嘢喺呢度咯。咁你哋认为点都有。如果你话买，我都有牌卖俾你嘅，因为啱啱做起咗两个，咁可以都出嘅，咁租。亦都讲咗，即系港珠澳先啦，讲咗5000至6000，吓而家定咗出嚟噶啦，系赌场嗰边澳门赌场定出嚟嘅，咁都同你讲声啦。咁你哋喂出咗个牌点啊？起码租到先啦，吓按金嗰啲你自己商量啦，吓嘅客仔。如果你揾我咧，就可以过嚟倾，可以，因为有个人就佢出咗个牌，佢揾我代租，我都应承咗佢条条通，你俾牌保我。我同你装，佢话佢啊唔知点解我做咗出嚟，我冇人帮我租，我边度揾人啊？咁我哋佢走嚟就揾我个姐姐，我同佢讲，我可以帮你嘅，因为我都系有生意嚟噶嘛。讲清楚啦，如果仲有兴趣投资呢啲网上写嘅啊，喺 Facebook 睇，好平好平又好，好真实都好啦。可以了解得多啲先。曾经有个网友打个电话俾我，男人嚟嘅， 咁佢就同我讲过，佢话咧我唔知点解，其实咧我真系提佢嗰啲讲座咧两三次，佢哋冇办法好似你咁样讲俾我听呢个牌点解点样做法，去到边度个程序去到边度，要呢个钱。点解要用呢个钱？呢、这个钱系咩费用？有冇单据？而做咗之后、这个牌嘅风险喺边度？而可以赚到几多少钱？将来譬如好似港珠澳啦，基本上因为你预缴税啊，预缴三年税，所以你以后咧嗰五年系唔使报税，因为你预缴咗呢次一镬过搞掂。如果你系黄冈、深圳湾，你每年都要报税噶。虽然你唔使交，但系如果你唔报税，当你个牌每五年复审一次嘅时候，你未必可以续到牌。咁你使咗个百几万，有啲两百万过外嘅黄冈牌就会出事。所以有啲人上嚟问，其中有一个系有两个深圳湾牌嘅租紧俾人，佢就嚟问，我都好详细咁再提佢一次。呢一节系做广告，亦都系做生意，吓，即系啱就嚟，唔啱就唔嚟嘅啫。行过路过，唔好错过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系咪啊？的士牌都冇永远唔跌嘅，今日小巴牌同的士牌都跌，咁但系根据过往所有嘅中港车牌。呢十二年里面未有一个牌是不升同埋蚀本嘅，我真系冇听过。所以如果有兴趣嘅，可以尽快了解一下，唔帮衬我都好。你听完呢个节目，你个脑谂一谂，如果手边有多余钱，亦都想有一个高嘅回报，可以去了解得多啲，我都话唔一定帮衬我先。因为我的节目我讲咧，我试过有讲广州车牌咧，有两万几人听吓。咁但只不过话，我而家做我就讲，因为咧条桥开通，我开始排好啦。咁啊，今日有个人联络我，话想攞一个，咁我亦都今日复咗佢，下个礼拜可能签合约啦咁。咁但系我又唔会讲，哎呀，我赚好多钱啊，哎呀，唔忧捞啊，乜乜啲，我唔会认为啱，了解咗先。即系好似我卖健康食品，好多人。上嚟问，开始咪有个叔走嚟，佢呢度湿疹，我解释俾佢听，唔听，佢有佢自己一套，再讲唔听，再讲唔听，但我寻日用咗个几钟头嘅时间，因为朝头早我多数好忙啊，晏昼得闲啲喺地盘度，咁我就再同佢讲，咁伟阿哥都系唔听，但其实我想你哋咧，每一次买健康食品，吓，你有病嘅嗰样嘢，你真系。过嚟了解咗，你先至帮衬呢样好重要。哎呀，唔好话哎呀，大肥，我同你听你做咗今日节目，你唔会呃人嘅。哎，我应酬你买两张啦，真系千祈唔好。呢个好老实嘅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